你比较有经验，你去待会去教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去沟通一下。啊？因为我刚刚混掉一节课，所以现在来不及教了，又要挪到下一次。啊，好，上课了，上课了。安在捏水，是的。温泉那个硫磺啊，不是牛黄哦，硫磺那个一点点渣渣就一万块自己啊。哦，这样子啊，我们生源随便买啊，生源药局你药局都有，硫磺药普通的药，哦，那很好买就对了，台湾是产硫磺的。啊？不行，那个阳明山里面那个温泉沉淀的药性已经差了，被矿石挖出来的。没关系啊，这个但不用硫磺，其实也还是会有效了。哦，我们终于要回到正轨。现在我跟你讲，我已经有点回不了神了，你知道，我现在一直沉迷在这种家庭主妇的话题里面。啊，因为你知道，我教中医一向是以，就是情报量比较大哦，当做卖点的。那所以我的课算是很猛的。所以我也是一直都是中医课是我很绷紧了在上的东西，那一下子你让我放松了，我有点回哇，好难得这么不学无术哦，高兴。好，我们现在来上更年期啊。那更年期是这样，上次上课的时候我有跟同学讲到啊，说人的体温失调这件事情啊，多少少都会挂到张仲景说的少阳病的这个少阳区。少阳这个区块呢，你泛称它是末王，但是实际上它是一层一层的东西，你说它可能有六块到八块不同的面板，也不知道哪一块面板故障。所以这个一更年期呢，我是觉得现在教更年期的医法是有一点太快，因为如果我们少阳篇学完了再回来学更年期的话，哦，你开药会顺手很多。像上个礼拜结尾的时候，我教那个什么温胆汤啊，都是有一点为了更年期硬要把这些东西先讲一下，不然的话好像大家的基础的知识不得，有一些理论我不好讲。那今天我要讲的当然也不能够包含所有的更年期的医法啊，因为像伤寒论里面的这一百症状对照就要用，那有的时候你这更年期整个症状是在别的伤寒论的方的那个主症框里面，在我今天教的也有可能，所以我今天对到差不多七成的患者吧。还有在更年期呢，我想虽然西医都是说更年期是内分泌，对不对，就是卵巢了里面某一个什么激素不够，是不是代偿性的这个脑部的那个什么，但是上个礼拜我也说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病真的如同西医讲的这般单纯的话，那应该是在西医的世界并没有这个事实存在。很多的更年期症候群的妇女，她就算吃荷尔蒙制剂，可是她的症状，当然西医他们自己也提出来说，这个荷尔的西医的思考，然后前二十年吧，说是什么因为怕荷尔蒙把你吃出癌症，所以用大豆的那个代替。可是最近的新闻不是又踢爆吗？说大豆异黄酮说是成分接近的，就是说原来这个大豆异黄酮流行了二十年，只是为了让药厂可以赚二十年的钱而已。就是觉得比较可喜的一点，就是中医你更年期如果你药得准的话，那疗效是非常的高的啊。最最最单纯的更年期症候群讲起啊，那个盗汗嘛，对不对，睡不好。那这个我头两个方哈，桂枝茯苓丸跟温经汤呢，是给那种啊你一吃西药荷尔蒙就马上大好起来的那种人，就是这个还不用管到少阳不少阳，这个就是你是真的是卵巢什么啊有点机能不足，那你吃了前两个方是很单纯的方子。那么那 只是呢，这个很单纯的方子啊，中医的那个医理啊，放定值好不好？就是医理的模型呢，其实开药的医生喜欢幻想这样的画面。那这个桂枝茯苓丸呢，它的本来的功能呢是治疗子宫肌瘤的啊。桂枝茯苓丸治什么？您就回答说，很健康的人的子宫肌瘤。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桂枝茯苓丸这个药哈、啊，它不寒不必须你这个人的体质是偏暖的体质，有子宫肌瘤。它正题是现在很多人的子宫肌瘤是体质非常寒的子宫，那它已经是体质非常寒了，那桂枝茯苓丸就走不通，就走不动了。好，它的结构来讲的话，桂枝牡丹皮一组的话，桂枝是又暖血又通血的，那么牡丹皮呢是又凉血又通血的。那芍药当然跟桂枝组合在一起也是通血的嘛，对不对？那桃仁呢是活血的药，就是让淤血快能够运行过去的，所以这些药加起来都很温和。那茯苓的话是这样子啊，就是有淤积的时候啊，一定要，现在女人都会水肿嘛，对不对？那里都被水塞住了，所以通水的药也要一点点。那它的这个药丸呢，是说做兔子大便打，我这边有带兔子大便打的哦。那这个还特地叫药局定做兔屎大。那他说一次吃五颗，可是实际上你多吃十颗、二十颗也没有那么有没有关系？非常温和的。那长小腹有淤血的人哈，你压他的会觉得他的这个腹板呢、啊、有一点偏硬。药丸呢，你就反正配了之后呢，你就拔一拔。那您啊，你这一罐你拿过来，反正配了之后也没什么机会吃，所以就卖了。啊，那时候， 老师不是你用的是男生， 所以我吃不进，好吧，对不对？那个时候只是想说吃吃来活活血，然后吃两颗就觉得很无聊。你量不拘，不要吃到拉肚子就好了。那桂枝茯苓丸的。对于这个单纯型的更年期的好处是这样子，因为长年累月走下来，走到更年期，这一路也是到了的话，他可能等到他的更年期到了，他的这个卵巢子宫有一点要关机的时候，因为他本来就血路不通了，所以一关机他就完全失去活性了，然后就不会分泌该分泌的这个内分泌。所以这种时候呢，你用一点点这种活血的药哈，稍微梳理梳理，有的时候那个效果就很好，就不用动到少阳，就是活化子宫而已。那如果桂枝茯苓丸不够力，再用温经汤，温经汤比较补，能够把子宫整个弄得，就是让子宫卵巢都活起来，这样子的一个思考。当然以中医的开桂枝茯苓丸的那个思路不是这样想的，就中医的角度是比较认为哈，这个更年期的那个发潮热哈、哦，就好像是，对，它要帮你把下腔的那个血路打通，那个血才这个角度来说的哈、哦。但是我觉得两个说法都有它可能正确的地方，所以单纯型的更年期的症候群，你可以就是先到西医院那边跟他拿荷尔蒙，随便吃个一个礼拜看看。有吃就有好的话，那你就可以不用荷尔蒙了，就可以用桂枝茯苓丸或者温经汤。这样的状况哈、哦，还是要以那个焦艾汤、焦姜汤那个，还有就是你要看你有没有那个所谓的妇女的那种血虚，就是说那个是挂到我接下来今天来不及了、哦，可能下回要讲的炙甘甘草汤，我要教你们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吃法，所以那个药是非常好。女人如果有炙甘草汤症的。更年期症候群的话，通常呢，他会感觉得到他的那个胸部哈、啊，有一点缩缩皱皱的那种倾向，然后呢，阴部会有一点微缩，就是好像的阴部哈、啊，如果你血很够的话，他的阴部的肉是比较丰满的，那如果你血很虚的话，你微缩之后这个。用比较难听的说法，就是好像你阴道就是松到不紧实，那个情况是要用炙甘草汤，那个是直接用滋阴法。阴部不丰满的话，桂枝茯苓丸呢， 因为药很轻，所以你也不要太期待有完美的疗效。你吃了两三个礼拜啊，每次这样随便抓一把这样吃，那如果觉得不怎么有效，你就可以往跟温经汤这边，就并不够重，不要用太重的药啊，能够轻地解决。或是小孩子的话，这种年纪轻的人不很严重的什么多囊肝、多囊胆、多囊肾，那你用桂枝茯苓丸这种啊，温和的活血药啊，那吃它几个月，通常也就化掉了。说如果这个人有牛皮癣哈、啊，我要确认他的牛皮癣是不是淤血型的，那我可能会先叫他吃几把桂枝茯苓丸。但如果他吃了之后，他的牛皮癣有好像好一点，那那个时候再开真正的化瘀血的大黄蛇虫丸，要吃三个月。因为大黄蛇虫丸你如果吃的话，你不吃到三个月不会知道你吃对没。就是，但是桂枝，另外就是，我今天再来不及，我那个晕。那如果你是这种小腹比较有压痛的人哦，那你的晕眩很可能是淤血型的晕眩，那这个也是吃桂枝。说你说，那我子宫肌瘤怎么办？他明明是吃好啊，可是现在的妇女同胞子宫会长肌瘤，通常都已经是哎冰冻三尺的地就是那个寒气已经堆积到那样啊。我在看你是不是先这个什么什么官员还是高官给我揪三个月啊，揪到就是冰融了再来吃化瘀的药比较有用一点啊。那当然那你直接用药去帮忙的话，那种很寒的体质，可能桂枝茯苓丸十颗，你要再搭配十颗的五石乌头丸，五种石头都含抽痰的那种药，然后再搭配一颗半的温白丸，温白丸是巴豆做的药，非常暖，可以烧通你的经络，就是这样子的做单用的话，今天的顺便学习这个桂枝茯苓丸了啊，所以是然后呢？这个温经汤哦，整个的结构我姑且不细讲，反正呢加在一起就是补气又补血又活血，然后怎么样的？以结论来讲呢，就是能够让你的整个子宫卵巢的机能活起来。那温经汤最重要的主症是什么呢？手心发热，嘴唇发干。手心热，嘴唇干。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温经汤治的可不只是更年期的病哦，它是，比如说，各位同学有没有人哈、哦，你月经痛得很厉害的时候，你是手心发热，嘴唇发干的。月经痛如果是手脚冷啊、哦，然后呢，那个可能用什么附子剂啊、哦、比较有效，干脆就讲这样讲好了。你不管你得任何一种病，你手心热嘴唇干你就用温经汤，任何一种病包括痔疮，好吧，就是这个温经汤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啊，可以说是一帖少阳药，它的药味并不是那么走少阳，但是它跟少阳区块是有一定的互动关系，因为我说少阳就是人体的自我侦测系统，对不对？那人体的这个自我侦测系统的这个机能算是少阳，温经汤是治疗一种特殊的不正常的代偿反应，就是同学你会上火，第一个就是吃上火的东西嘛，对不对？到 Costco 去买一大包的洋芋片，然后看着电视一片一片的吃，对不对？一场电影看完口疮也长出来了，是不是很快啊？那是吃上火的东西，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方法也是可以让人很快的上火的，就是什么？不是熬夜是另外一种，那当然喝冰的， 对， 对不对？就是因为你喝了很冰很冰的东西下去，然后你的身体感觉到冷东西就会拼命的产热，想要去平衡那个温度，那产的热也不能只针对那坨冰水，所以就那坨冰水还没暖，你全身都烧起来了，是不是？那温经汤的那种热，就是有一点像这种代偿型的热，就是你的身体的少阳啊，侦测到你的子宫太寒了，它就会告诉你身体，我们要生热来暖子宫，不然的话子宫不会动了。可是它生的热没有办法好好的，是只烧子宫，就变成全身都在烧，就是这样一种代偿型的发热。所以你说温经汤症的人，他是 寒性体质还是暖性体质，它是寒性的体质，所以它整个症状是燥热的，啊，就是嘴唇干手心热，它整个的症状是一个代偿型的燥热。有同学笑得很开心，是讲你有温经汤症吗？啊，有你就吃吃看，因为方子一帖两帖吃不坏的，六成机会，不能说绝对。标准的温经汤是嘴唇会更会有点干，干为主，有些人他的口干。二十几岁会有温经汤症的，你放心，现在女孩子子宫冷的很多，干哈是根本是要吃少阴病附子剂，也就是她命门没有火，水转不上来，所以就是那柴胡龙骨牡蛎汤治嘴唇长疮是特效，那是因为她清的，可是真的口干，她可能的原因就非常多，发裂就有机会。那因为这个人体质是偏还是偏白的，不会偏黄，就是手心热嘴发干，可是舌苔偏白的，所以他不会很黄。那有些人他会感觉到他小腹在发冷，那有些人不会啊。然后呢，这个温经汤呢，原来的张仲景的主治哈，是讲说这个人呢，这个女人她到更年期之前哈，就已经身体有很多淤血，这子宫就已经卡到，然后呢等到更年期的时候它血崩，它本来是治更年期血崩的，那可是它症状又挂到更年期发热这样子，所以这个血崩是或者是还有有些它那个寒气没地方去，会变成下痢拉肚子比较少，血崩比较多。那么如果你是月经很容易血崩的人，像上次我教的月经那个什么血不止，那是一些止血的方子，那你也有可能你的血崩是合到温经汤症，你感觉一下你在血崩的时候啊，有没有嘴唇干舌头发热这个感觉，有挂到一点的话，温经汤是特效药，那个比很多其他的方都有效。可是呢如果你是不是治更年期啊，是治月经痛跟月经血崩的时候，那温经汤的喝法比较适合是你在没有月经的那半个月喝，就是月经来前五天、中间五天、后五天都不喝，因为温经汤对子宫的活性啊，那个提升的力道有的时候稍微偏大一点点，你月经来的时候喝反而容易月经会量变大，月经有血崩的问题的话，而且不是黑血块，就是血崩大量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不是月经的那半，月经痛那也可以喝，那你就看看症状有没有合到，可以的话就喝。那漂亮的一个方子啊，就是很能够把子宫里面的一些寒气打掉，然后让它的，因为你的体质哈，其实是比较挂到那个，要去看书，因为那个桂林本的麻黄生麻汤不对。症治就是单纯的子宫机能不足，对。那再来呢，这边这两个方呢就比较跟少阳有关系了。那这个是比较单纯的少阳不通，而这个是少阳湿热，所以它的主要的分别在于舌苔跟小便的状况。桂枝汤啊，其实老实说真的正治少阳的话，你如果要开一个全方全帖的小柴胡汤也有可能好的，所以只是我今天不想教小柴胡汤，所以我就给一个这个比较通用的方哈。那柴胡桂枝汤的主症，当然因为柴胡系的药通常都治到一阵一阵发热，就是一阵一阵发热，这个都跟柴胡有关系。可是呢柴胡桂枝汤的主症，同学听听看你有没有啊，就是胁肋刺痛、手脚酸疼，你有没有这个？我跟你讲哈，那个下面哈，你平常不痛，你用手抠进去的时候就觉得痛，就要酸。但是它的标准的汤症是这里莫名其妙的刺痛感，对，就是行住坐卧之间忽然戳一下那种感觉。觉得刺痛，那肢节烦疼呢？是这个人的这个手脚哈，常常会有莫名的痛感，就是不是跌打损伤， 但是就是这里那里有时候会痛一下，倒阳不通的这个标示。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用一个柴胡桂枝汤啊，喝这样子，这个我是算一碗的份，一天一碗也可以的。姜粉丁汤我也是设一碗的分量，你一天喝一碗也可以的。吃了柴胡桂枝汤啊，这个少阳这边哈，因为柴胡桂枝汤我要求就是你一碗里面你柴胡不要少于八钱，这柴胡一小粒倒没有了。那这样喝喝看，那这个我觉得柴胡桂枝汤是蛮正治到更年期病的一个方法，它的话那个好起来的几率还蛮高的。那再来呢，这个蒿芹清胆汤哈，这个是这个不是张仲景的方，这是所谓的绍兴派上海的一个方，就好像少林拳久了也有什么南少林出来了，对不对？太极拳久了也有什么杨氏太极出来了，就是这个是这个作者啊，于根初他们的家族是常年居住在绍兴，那结果江南这个地方就天气比较湿热，那人在感冒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夹杂湿病跟温病，所以就形成一个所谓的湿温派的伤寒。那蒿芹清胆汤呢，就是它的走法基本上跟我们上礼拜教的那个温胆汤啊路径是一样的，只是它清的是胆经里面有湿热。那现在的更年期的患者大部分的中医完全搞不定的就是这种的，因为它调来调去它不没有办法清到那个胆经的湿热，就没有办法医好。好，那这个清蒿也是清这个肝胆的湿热的，那竹茹、半夏、生姜、茯苓这些都是温胆汤结构了。那你这个要加一点柴胡，加个五钱柴胡也可以啊。那另外它这里面有加这个滑石跟清淡。哦，对了，有加滑石你要有点心理，有加清淡你要有点心理准备啊。清淡一钱下去，整锅汤像蓝墨水一样。因为清淡一钱，你都可以染一件蓝裙子啊，就是蓝染嘛，啊，就是，但是就深蓝色给他喝下去，反正深蓝色进去，深蓝色出来，也不会堵到你。但是这个这样的一个方子啊，它能够把这个胆经的湿热清掉，那这样。这个是超级难缠的更年期症候群。那你要认一下主症，就是啊，舌苔黄厚腻，就是它的，因为要有湿热你才能吃清湿热药，不然的话会难打伤掉，对不对？所以舌苔一定要很黄又厚厚腻，厚厚的。那然后呢，小便胆经有湿热的人，小便都会比较是浓茶色，然后尿很少。那这样的情形你就用蒿芹清胆汤，那我说不吃过五天就差不多，你吃个什么四天到七天之间啊，你那个黄的那个舌苔开始转白了转淡了，那你就要切换到什么柴胡桂枝汤，或者切换到温胆汤那边去收工。柴胡桂枝汤温胆汤也是清少阳，只是没有湿热了就不要用这么寒的药哈，这个不能长期吃的。所以这样子的下去的话，我觉得效果是蛮好的。然后呢，在更年期的时候有一些小小的症状，我们也会稍微啊加减一点药给它调一调，有一些药如果里面已经有了你就不用再加了哈。这个比如说如果你在这个更年期的症状里面会特别觉得身体的轴心部位热烘烘的话，觉得胸口头颈这一个里面热烘烘的话，加三钱的栀子跟两钱的牡丹皮呢，那个会清的比较干净。那这个栀子啊，以后会教到栀子汤，栀子是专门清这个脏腔淤热，那牡丹皮是清血热的，快一点。那当然你如果吃到都拉肚子，你就药就减掉了。那心慌慌呢，如果是触事易惊，那就回到柴胡龙骨牡蛎汤。父母如果有你家小孩子啊，如果是那种小孩子的那个癫痫啊，柴胡龙骨还蛮，如果你是心慌慌的，神心里头觉得，可是宁心安神的药，你就要考虑一下，这个人现在体质是偏干的还是偏湿？因为我们标准宁心安神的什么龙眼肉啊，什么酸枣仁都是润药， 那如果这个人他已经是在这个蒿前精痰清胆汤症里头已经是湿，如果是小便偏黄的，里面有湿热的，那就不如用琥珀打粉2000，或者是茯神啊，就是茯苓里头抱着松树根的那一段，那这些都是安神可是祛湿的药，那这样子用起来会比较顺。那如果小便是清白的，你本来就已经没有湿热的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正面的用这种定心安神的药，什么酸枣仁啊、龙眼肉啊、柏子仁啊、五味子啊，这样加下去。那如果这个人症状是失眠的话，如果他根本主症况是晕眩加失眠，那还是温胆汤最快啊。就是当然温胆汤是一个平药，不冷不热，如果他有湿热，你也是偶尔要调回来吃一下这个方法。那可是不是温胆汤症的啊，就是睡得没有那么好的话，那你可以加川穹加6000啊。川穹就是这个前面有写的这个穹穹嘛啊，那加到6000那么多的意思是上次有讲过，就是让川穹加6000。那如果你这个方子里面本来就已经有半夏的，那你就可以顺便再加个半碗的白米或者小米，因为半夏加白米或者小米的话，就会有半夏小那个《黄帝内经》里面那个半夏煮米汤嘛，这是小米。但是也有人喜欢用台语这个河洛语的语言，看的话就是发现说，其实半夏要加点什么米让人好睡觉，加糯米、白米、小米、薏仁米都可以了。加个小半碗的话，那就半夏跟小米可以协同作用，那会睡得更好一点。我这边都半夏，我都是以生半夏的剂量，所以反正这些汤都有，都有生姜嘛，对不对？它煮起来很安全。记得捶睡啊，吃半夏捶睡。我父子啊，说你这晚上父子给我开2两啊，那我要觉得父子有毒，我也会买。我半夏生半夏给我开5000啊，不行啊，生半夏有毒啊，对不对？那这个柴胡汤，我随便开，我猜小柴胡汤药单都写柴胡2-4。人家都会说你这是要给牛吃的，就是你自己学经方哈，你出去外面买药，有的时候那个药房的老板也会跟你啰里吧嗦展现一下。但这个情绪不稳的话呢，服小麦加个2两啊，去凑个甘麦大枣汤也可以，对不对？反正大部分汤里面也有甘草，也有大枣，对不对？那龙骨牡蛎都是安神的，是不是？所以情绪不稳定这样。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是这个地方啊，就是有一种人他的出汗是这里都不太有汗，他光出头汗跟胸汗。那这个伤寒论里面这种只有头汗流出来的情况呢，有大挂到不少个汤症，但是跟这个比较有相关的啊，就是栀子系的或者是五味，人在这个三焦水道不通的时候啊，会容易形成一种状况，是身上不太会出汗，可是光出汗。要通三焦水道，其实柴胡本身就很通了，所以根本上来讲的话，柴胡桂枝汤就已经在治头汗出了。可是如果你在喝这个汤的时候啊，另外去中药房叫他打粉，打五苓散的粉，吃个5克，用这个药汤把五苓散吞下去的话，它还可以把三焦水道顺得更好一点。所以通常如果你头汗出的话，头胸汗出，那你喝这些药汤的时候再送服5克的五苓散，五苓散用生药打粉啊，这样子效果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啊，就是治更年期呢，我觉得70%大概还可以处理的不错。那还有一些可能它是挂到一个完美的小柴胡汤症，那这个以后教小柴胡。也有人他看起来是更年期，其实是少阴病，就是少阴病有一种症状是带寒变成阳气外露，就是整个人看起来有点带阳病，就是阳气像戴帽子一样被逼到外面去。那因为伤寒论则任何一个汤症都有可能挂到更年期，你说上次讲桂枝汤症，对不对？说莫名其妙会出一身汗的桂枝汤嘛，是不是？那这种的话有可能，所以有一些还没有来得及讲到的方姑且不论，但是我讲这些方子应该可以把70%的更年期的症状啊处理的还算很漂亮。那同学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奇奇怪怪更年期我干了 那你没有结束以前有什么症状吗？不记得了。可以啊，可以啊，那你加福小麦、龙骨牡蛎都治盗汗，那个挂进去可以了。哎，都可以挂。哎，那么我说我们要是就是一个经方的思考呢，就是比较用力的在处理所谓的少阳区块，因为学经方的伤寒论起家的人，看到人热热又不热，热热又不热，通常就是想到少阳嘛，对不对？可是呢，外面的中医师哈，在处理更年期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思考的，所以说不定有同学啊、哦，是已经在外这样子的情况还是会有的，那我觉得。外面的中医哈，会照我这个路数开的比较是日本派的中医，因为日本派是比较，就日本啊，300年前有一个叫吉义东栋的人啊，有西马斯托托，这个人是当年的一代什么，他外号叫什么一杰是吧？就是一个枭雄啊，硬是把日本的那个后世方派把它铲平，然后把日本奠定在经方派的世界。最小的话就经方是比较偏少数派，就中国没有出现那样的人物，所以就中国人很多都是用后世方派的角度在治病。是呢，治疗更年期啊，用后世方派的角度来治病就会出现一些不太妙的东西，像是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说一些外面的事，现在如果是以整个大中国区域来讲的话，一般开业的中医在治疗更年期的时候通常会开什么？天王补心丹啊，六味地黄丸啊，听说过没有？小尾逍遥丹也有吧，对不对？那但是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了，就天王补心丹或者是六味地黄丸，那个医师他脑海中浮现的这是什么呀？他认为这个患者，我不能说没有阴虚发热，因为有的时候阴虚发热用炙甘草汤也是可以的，用当，但是呢比例没有那么高，坏掉的比较多，阴虚发热的比较少。现在很麻烦的呢，就是如果你想想看，像天王补心丹或者六味地黄丸哈、哦、这一类的方子，如果这个人他比如说桂枝茯苓丸温经汤，对不对？他都已经是子宫是阴实不是阴虚了，就他血不通塞住了，那这种时候你还给滋阴药的话，就嫌他塞得不够紧啊。对，好像有点奇怪的地方。那所以原来这个给天王补心丹或六味地黄丸要扣分的，可是呢我不给他复分是这样的，因为天王补心丹还很滋心阴，所以你发热还是照发，可是比较不烦，所以呢正负相消姑且给他零分。那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滋阴，那这些都、啊、这里姑且是说这里是偏阴实塞住了，那你塞住的患者你不能乱滋阴的，因为你要活血为主，对不对？唯恐他不通怎么滋呢？那另外，但是少阳区块发出来的问题的话，那就很不可爱的一点就是哦，六味地黄这种滋阴药全部都不会通少阳，就是会让少阳卡得很死的。就是你如果要通少阳的话，你用那个附子剂那种补命门的药，那还有勉强可以。补肾药能不能走少阳的问题啊，就是有一个。我讲一个层次，就是说如果你用一个药方里面是以附子为主轴的，好，如果你是用附子为主轴的药的话，原则上附子暖的这个命门火啊，它那个药的药气是沿着脊椎骨跟膀胱经上来的，所以没有分化到少阳这边来。那如果比如说真武汤你吃了，它药气就是从背脊骨直接上来的，可是如果你要把真武汤拉到少阳的话，可不可以呢？可以的，就是你这个附子剂里面你再放一些黄芪，黄芪的药性是补少阳的， 像我说父子是小孩子嘛，黄芪是老公公嘛，那老公公牵着孙子出去散步，谁跟谁？那还是孙子跟老公公多。黄芪进来了之后，这个父子呢就会被拉到比较。可是呢，你说黄芪这么走少阳，那如果黄芪跟帝皇同用呢，全部回到督脉。其实严格来讲不是督脉，是督脉两侧的华佗夹子，就是父子黄芪帝皇同用的时候，帝皇赢，就是会这样拉来拉去的。所以那天王补心丹或者是六味地黄丸都是重帝皇剂，所以基本上入不了少阳，就是往少阳的药性都会被拐回来。那可是呢，六味地黄丸里面呢那些药哈，其实对于调整内分泌还是好的啦。所以这那至于说加味逍遥散哈，有的时候会有效，因为逍遥散是柴胡剂嘛，那里面加味就是加牡丹皮跟栀子嘛，所以它也清少阳预热。那一滴滴的柴胡，像我如果是开柴胡桂枝汤的话，柴胡都8000起跳嘛，那稍微散调柴胡大1300左右吧，所以它还是有一滴滴可以清到通到少阳的，但是不强，因为柴胡那个1000-2000的剂量它是走肝经，不是，柴胡是大剂量才会入少阳，但是它多少还是会有效。所以稍微逍遥散我们姑且可以给它30分好了。那至于说四物汤的话，就是四物汤对于这里活血是有用，可是呢外面的中医哈，就是加加减减，当然我们下次要讲的炙甘草汤，好，那真正阴虚的，我说你这个乳房干瘪阴道萎缩的那种，那炙甘草这时候啊还没有到发潮热的时候，这个精气混乱还在温经汤热附近，那另外还有开四物汤啊，什么样子开的话，那这些分数相加起来除一除，大概那我这边的方子，它的我说分数大概可以给到70分。那各位同学初学者啊，这个医术能够比外面中医，大概是这样的状况。因为我真的我觉得外面的中医开更年期那么喜欢用滋阴的药啊，其实是一个很要不得的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当初日本的极易宗颂之所以要灭掉后代帮派的最大的理由，就是极易宗颂他说什么，他说后代帮派是阴阳医，就是像阴阳师一样的医生。什么叫阴阳医呢？就是他随随便便的糊弄出一套理论，然后依照他捏造出来的理论在开药。这个就像是更年期发热，他可能明明是少阳区块的某一块面板坏掉了，可是那个医生他要说，哦，你发热你阴虚，这个不对的。阴虚发热是持续稳定的，一整天都在发烦的，没有这样一阵一阵的，就是但也不能说没有一阵一阵的，但是大部分是完全不同。像你标准的阴虚发热当归补血汤，那个症状完全不一样的，阴虚发热的那个天王补心丸那个症状，但是呢那个我觉得医生沉迷在医理里面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就是我自己觉得要捏造个这个阴虚发，他就开始拼命的开滋阴药，然后把那个人塞住。那所谓的算命先生般的医生哈，就像是你去外面给算命先生要说什么话才不会穿帮啊，都有些标准版本嘛，对不对？就是你体内还有莫大的潜能，就是之类的嘛，或者是什么，哦，因为你属兔子，你太太属老虎的，所以你会怕老婆，这都是胡说八道的。我说啊，你所以像这些，我觉得都是走到今天呢，这个后代方派的医生呢，必须要面临到，因为现在的科出来的有照中医哈。很多人是已经严重的被这种捏造过的医理污染的头脑，照着他觉得的教科书在开药，可是那教科书本身是掰出来的。所以就是之所以我们回到古方派来开药，就是不要太讲医理，照主症开，熟练的就可能比外面的医生就是要好很多，真的是很多。就这个更年期大家可以你这样子随便学一学，初学者7倍可以了。像医到那个扁桃腺发炎的话，那是80倍左右疗效的，好像 对不对？那个什么，哦，你发炎，所以我拿这个什么什么一大堆什么什么板蓝根龙胆草什么在那边开消炎药那样开，那是中医的那个基本理论啊的那个毛病。那如果你这些方子啊，学一学，当然最好是你能够先在自己身上或者你熟人身上能够揣摩揣摩开一开，把它跟人一起搞好了。那你搞一两个人之后，你心里头有个底了，就是什么药的药感有点出来了，那你就可以就是跟你周遭的这些贵妇们哈，如果有人正在苦恼于更年期的，就可以说，那我呢，其实对更年期是，我等闲也不出手给人看病，那当然了，无巧等闲出手就抓去关了。那就说，我这药呢包给你回去煮了吃哈，那药先不收你钱，那你药钱你先垫，然后但是呢，如果你医好了。你想想看这件事对你有多少的价值，那包个稍微大点的话、啊、我觉得能够搞好一个人更年期也能够值一两万块吧，对不对？应该那个折磨值一两万块才对吧。那这样子的话，那你就在你的这个婆婆妈妈圈里面，尤其是女人病最好女人去医，对不对？就是好。但我总是怕你们学中医学穷掉，所以这个多赚点回来，就尽量去赚点回来，然后就这样子想一想啊，因为我这样的开法应该还蛮安全的，而且疗效上也是要好一点。他那个张启轩助教，你妈有，因为他我叫助教给我看他妈妈的那个更年期药，然后我就说，哎呦，症状来讲又是失眠又是晕眩的，那其实是非常偏少，就一直就是不能拖出那个滋阴的想法，一直要清热凉血，对，就是。对，你们各位在座那么多女人，你也会知道你过去到今天血有多凉吧？你们现在很热血的吗？没有吧？哎，应该说什么？心悸的路数多，所以呢，如果首先我要问你啊，他的心悸有没有办法直接从听诊器听掉到心跳不规律？基本上啊，心悸用这一块的药会有一点用，但是不会极端有用，因为心悸是最好能够抓到阻症，心悸最长的阻症是四度，一个是真武汤，一个是矫健中汤，一个是炙甘草汤，然后还有一个是平胃散，平胃散是十方啊，就是脾胃太湿了，所以心也被闷住了。就是心悸开下去最常有效的是，那少阴真武汤本来主症就有心悸了，那只是同。然后小建中汤的话呢，其实主症跟炙甘草汤会有一点像，就小建中汤也是比较容易发热、手心发烫的那种体质，那是气血虚的。那炙甘草汤是根本就是在直接治那个心跳不规律的，可能下礼拜会教到炙甘草汤这样子。要开平胃散的话，你要把脉的技术好一点，好是这样子。你知道从前我们还在听那个录音带的时代啊，那个放录音带的机器不是按一个钮，它那个门咔嗒会弹出来，对不对？可是有一种机器它比较稍微高级，它那个门弹出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快，有点什么液压还是油压，对不对？会这样，这样。就你那个脉啊，正常的脉是这样啪啪啪，湿气的脉它那个脉就是有那么一个黏黏的感觉在里头。那如果你能够把得出这个脉的话，那心悸开平胃散比较有效。但是刚刚因为你的问题本身是说喝豆浆比较会好，对不对？那个内分泌顺的说不定就没问题，这样。但是这两个方的主症都不是心悸，我是说啊，我们中医的阴阳虚实，对不对？那能量的部分叫阳，物质的部分叫做阴。那么一个人的体质呢，有些今天的来讲的话，比较少的人是阳实而阴虚。什么叫阳实而阴虚？就这个人能量的部分太多，可是物质的部分不够。那比较多的阳实阴虚的体质是在小朋友身上可以看见，就他很有力气，一直玩一直玩，一直叫一直叫， 可是他的身体是很小的，对不对？阴的部分不多。那他等到人年纪大一些啊，比较有一些耗损了，就容易进到一个阳虚阴实的，他的能量很不够。那如果阳虚到极点的话，这个人就会变成阴实，阴的部分太充实，就他的能量没有办法带动他的身体了，所以他的身体就会怎么样？轻的是肥胖水肿啦，整个人塞住了闷住了，然后开始身上长大。一个人是阴实的病，代表他身体阴的部分，他没有足够的能量来打通这些东西。那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开补阳的药才能帮他的身体通畅。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开滋阴的药的话，就会让他身体更塞。所以说阴实的情况是补，但是这个阴阳虚实的说法，我觉得比较要紧的一个关键啊，就是在于张仲景这人阴阳两虚的时候，虽然他的主症呢常常是有发热发烦的现象，可是你却要先补阳，因为阴阳两虚的人啊，你不先补充他能量的阳啊，他身体不能够抓营养进来，他身体不能自己滋阴。所以阴阳两虚的人，如果你只是滋阴的话，他的整个系统会因为阴滋的太多就关掉了，就荡掉了。所以阴阳两虚一定要先补阳啊，这不是说文啊，就是说一个人他的阴阳两虚，他脚抽筋啊，要先吃甘草干姜汤恢复他的阳气，才能吃芍药甘草汤恢复他的阴气，就是《伤寒论》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顺序。那么相反的话呢？后代方啊、哦，后代中医派有几路的流派是比较喜欢先开滋阴药的。好，那我们今天事隔1000年，我们临床上再来做反省的话，那阴阳两虚的人开的能够让你的能量先通，能量的身体先顾好，然后他在这个能量再去抓他要的营养，来补强你的物质的身体。像刚刚我们上次讲的骨质疏松，是不是物质的部分没有，可是治骨质疏松的这个桂枝加足附汤整个是一个补阳的药，因为你要补强它，也关系到我们之前讲到就是中医跟一般西医的那个营养。因为你如果要做营养学的话，那苹果多每一个成分都是好的，可是中医却会觉得在能量的层面它是不通畅的。那脸就会白的是什么？白芷嘛，对不对？白芷这味药，可是如果你去给他做西医的成分化验的话，白芷里面的成分都是会让人黑的。那为什么它能够白？因为它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说，它打通脸部的足阳明胃经，足阳明胃经打通了，人就白了。可是这是一个能量的身体，它不是一个物质上的化学反应。所以这个药物在中医的开药思路里面，跟这个化学检测往往药性是会相反的。那这个就像我学西医的朋友说呀，你们中医怎么用地黄补肾啊？地黄等于是各类重金属的集大成，这肾不死定啊。那我说我们中医不知道这个是很补哎，对不对？就是这个大家的那个观察角度是不一样的啊。那我的这个阴阳虚实的话题，我想以后讲的还是不太碰触阴阳虚实这一块，可是如果以后多带到一点后世方派的开药的时候。